Hello，大家好，欢迎收睇呢集《陀阿伯讲》。今集依然有我杰拉德， 我郑涛嚟， 仲有我啦，神秘嘅老温啦。 系啊，咁啊，喂，其实我哋都住咗咁耐啦，之前又都有大概提过噶啦，不过再又讲下啦，同埋搵次又搵啲陀阿朋友上嚟倾下偈 好啊， 啦。 好啊，女啊， 仔女都搵下啦，唔好成，但 唔同嘅角度 唔 噶 同 嘛， 嘅， 阿婆啲意见都好重要嘅， 因为我哋住咗咁耐，都叫识咗咁多台湾人啦。 同啲阿婆讲，我同啲靓妹讲， 台湾朋友啦， 识好多台湾朋友啦，咁同我哋接触相处或者合作做生意或者其他啲工作上嘅嘢咧，我哋整体上你系觉得啲台湾人对我哋香港人咧，大家会觉得点睇咧？ 即系对香港人嘅印 象，即 系 旅行过嚟一定觉得哇，台湾人好友善啊，好热情啊。 呢啲系香港人对台湾人嘅睇法啦。 啊，香港人觉得台湾人对香港人嘅睇法。因为佢见到香港人啊，哇，好好奇或者咩咁，咁但系实际真系有生意合作啊，或者做嘢 熟悉嘅朋 友，真系熟悉咗落去啦。 啊，究竟佢真实嘅台湾人对香港人嘅感觉 系 点样嘅咧？ 皮即系皮嗰阵 唔系客气话咁 啊，真系有合作啦，或者点样啊咁。你应该最多啦，系嘛？你接触最多啦，南部、中部、北部。 哇，全台湾啦，可以选总统噶啦我。 金门。 咦，唔系，我南部都有生意合作， 都有。你南部最耐添啊，你嗰只。 我南部都有报纸啦，北部有电视台啦，中部有其他嘢。其实我都虽然冇你咁多，但系都有唔少喎。睇你 都差唔多啦，我因 为你多 始 啲嘅。 终我都住落咁多年，咁当然系接触嘅台湾人一定系唔少嘅。 系啦，咁你啲台湾人对你咧，对香港人佢有冇特别咩？ 我觉得有都有分嘅，生意上嘅熟悉嘅人。即系认识嘅人同埋一般嘅朋友吓，咁都有唔同睇法嘅。即系我自己嘅觉得啦，我自己认为啦。当然有啲人唔认同，即系可能情况唔同啦。即系我感觉，譬如一般嘅朋友，譬如甚至邻居啊各样咧，如果系熟嘅话，熟嘅朋友嘅话咧，讲真，佢唔系咁真系咁认同香港人嘅，其实。我唔知佢可能系点讲啊？呢、这个会唔会等于一个系海岛型嘅国家地区又好咧？啲人嘅睇法系唔同啲，即系会觉得自己系比较强嘅， 优越啲 系啦，优越啲 嘅。日本啊，嗰啲都系。 即系佢觉得其他嗰啲咧都系比较差啊，点样唔系咁好嘅，一直即系会排外，即系觉得唔好嘅呢、这个都唔好，一直搵人哋缺点会咁样嘅。咁佢会觉得香港人比较。现实啲啦， 系 现实啦，个都咁讲啦， 一定 现实啦， 啊， 贪钱啦， 即系你唔讲利益就冇乜真朋友噶啦，好多就未必会往来噶，或者咁样嘅，吓，咁就又成日会惊香港人会呃台湾人啦， 系， 因为香港始终都系一个比较成熟嘅资本主义社会嘛，所以商业上嘅嘢又好，各样嘅资讯啊，各方面都比较。即係新啲啦，同埋，所以佢會驚因為台灣人其實佢嘅國際性、國際化方面係冇香港咁 國際視野 嘅，係啦，冇香港咁好嘅。咁佢會覺得哇，你會唔會想呃我乜嘢㗎？又或者佔我咩便宜啊？係因為利益先同我即係好朋友啊點樣嘅？即係啲佢都有少少戒心嘅，講真。 係 當然啦，你表面上。即系嘻豪下起嗰啲客气说话，就一定会觉得啊唔错啊，几好啊，香港好啊，点样啊各样。但系内心咧，即系我有啲好 friend 嘅朋友，佢真系会咁讲嘅，啊就话其实有啲香港人我真系唔系几妥系你，即系相处得耐 呢样嘢， 好兴咁样讲噶啦。 即系 因为你相处好耐，我先有阵时同你讲，我系唔系咁中意香港。 我都有遇到呢啲台湾朋友， 有 其实系你例外噶咋，乜咁，其实都就系咪？ 我唔知啊，可能例派咁讲啦。但系表面上都客气嘅，都友善嘅。但系如果真心交之后咧，就唔一定咁样睇法嘅。咁即系呢个系我朋友之间嘅一啲现象，我发现噶啦。咁啊，商業上即係做生意方面接觸嘅老細又好，嗰啲員工啊各方面又好，咁佢都有唔同嘅睇法嘅。咁啊，譬如好似我以前打工嘅地方啦，即係做咗十幾年嘅啦嗰度，咁我老細真係對我好好嘅嚇。咁我一個香港人嘅身份，咁喺公司裏面做咗咁多年，咁啊都升到一定嘅職位㗎啦，好高㗎啦，其實即係老細下面第二或者第三個㗎啦已經到。是算不错的位置来的。咁就讲真他真的很信任我。即是很多生意什么都交给我。 我都好感激嘅，其實，因為我一個香港外來嘅人，咁你都可以信到我咁嘅程度， 唔驚我走佬喎，咁 真係唔驚我走佬喎， 但係最好走佬喎， 咁我對公司冇傷害嘛，係因為某啲制度因素，因為我公司賣咗嘛，到最後， 哦， 賣咗俾人，跟住上咗市嘛， 即係唔係你唔撈嘅， 唔係我唔撈， 咁啱嘅， 咁啱啦，都係嗰段時間，不過呢啲題外話啦，最主要就係嗰個老細真係好信任我嘅，但係到後期。咁因為我另外一個又同輩嘅，咁啊唔同部門嘅 head 啦，即係咁，因為我哋個公司一直咧只有董事長冇總經理嘅，落嚟就變咗我哋部門經理咁樣。 係， 咁因為到最後咧就希望要揾個總經理， 扯你上去。 咁最後咧，我老細揀咗另外一個部門嘅主管，當然可能能力方面未必係即係。系優越過我又唔知啦， 好多問題嘅，升一個人或者升一個人。 咁最後就揾咗佢做總經理啦。咁啊喺我上面啦。當然我唔係話好嬲定係好點咩，即係個人嘅選擇噶嘛，好多嘢係咪先？但係咧，我將呢件事咧同我啲真心即係好好嘅朋友傾之後咧，佢突然間講一句：你唔知點解咩？咁當然個老細一定要揀另外一個啦，即係你唔係台灣人。 係啊， 佢話因為你唔係台灣人。 呢、這個都好正常，其實。 所以即係呢個你嘅認知就要知道咯，真係你始終都係唔係土生土長嘅。 即我都認同你頭先話，你譬如話依日本商，日本商嚟香港做嘢話，你喺公司，因為近時喺日本公司做嘅嘢， 係 即係上面嗰陣咧，一定係佢哋本身嘅人嚟嘅。 係 係啊，呢、這個係都好正常嘅。 好正常， 係啊 嚇。所以變咗真心，即係真正台灣人嘅對香港人嘅。睇法咧，有陣時未必係真係表面上咁嘅感覺咯。你要慢慢要有呢個認知咯。嚇、啊，當然你可能係一直想誒、對佢好好，其實佢都感受到嘅，基本上佢或者都可能對你好信任嘅。但係認同度有陣時咧就真係未必啦。嚇、即係咁樣咯。咁啊，睇下你哋睇法。 我仲多啦， 你仲多， 我哋做媒體嘅、就更加唔妥你香港人添啦， 都唔妥嘅地步咁嚴重。 有我面對，我識 好少台灣人唔妥咁出面嘅喎。 哦，某間電視台直頭講到明，唔會用我哋幾個嘅，我啊羅伊啊嗰啲 啊， 因為你哋香港嚟， 即係驚你搶飯碗， 講明嘅。 哦。 即係當然佢唔用啲報紙要公開講咩，即係我哋嗰行大家都知啦，所以我哋從來都唔會出現喺嗰間電視台度嘅、就有啲咁嘅人咯，即係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啊。所以我哋喺度立足唯一一樣嘢就係我哋要努力，更比佢哋更加努力。係 啊， 你係令到佢哋唔可以摸我哋。 啊，我明白。 咁你先可以搶翻一啲位置咯。即係如果講以足球嚟計，我十年前翻嚟。即係十一年啦，而家講翻得有幾多人做足球啊？ 哇，數得出嚟噶咯，十隻手。 咁嗰陣時，大部分嘅市場咪俾我霸曬咯。 哦，你主導添啦，直頭嗰陣時。 但係而家已經唔係啦。 哦。 而家已經冒起咗好多出嚟啦，自成一派呢、這個乜乜乜乜，同埋有啲就即係總係覺得有乜理由？即係台灣嘅足球媒體啊，咁點解會俾個 香港人霸咗？ 霸曬啊！咁係咪啊？即係大家呢啲嘢應該。唔使講明，你都明噶啦嚇。所以有陣時我咪成，有陣時會喺群組就咪叫大家注意一下啲言行舉止啊，或者咩 行為啊。 其實係會影響到我哋香港人喺度嗰個生活嘅。 嗯， 我之前喺台南有間公司啦。 嗯， 唔係我公司，即係同佢做service 嘅。咁裏邊有個主管啊，部門主管啊。 嗯。 咁其實就係同我一間學校，即係大學嗰陣時一間學校，即係佢。低我好幾級噶，即係成五年十年噶啲，即係我走佢都未入嚟嗰啲。咁我已經感覺佢對我就有啲 敵意嘛， 因為其實我同佢就無關嘢，有陣時討論啲事咧都有啲感覺到有啲參差嗰啲嘢吉親嘅嗰啲。咁有一次我同佢直情係拉埋一邊傾偈嘅咁樣。我同佢講，我知道你點諗，因為其實近時喺 咁明顯啊， 其實係大約知道，因為佢係技術部門嘅人嚟。 哦， 近時喺我哋間學校咧，係好多嗰啲僑生， 係 唔認真讀書， 差唔多係墊底啊！一年班當曬一半學， 應該唔止你學校 喎。嗰啲人咧，嗰啲人咧， 講埋先，講埋先。 係啊，嗰啲人咧，即係最差嗰啲啊，出又作弊啊，又成日都係香港橋生嚟。 哦。 咁所以佢有啲人咧，就對呢啲香港橋生咧係好反感。 哦。 咁我就同佢講咗，我咧就點點點點點，即係我唔講內容啦。 嗯。 所以你好放心，第一，我唔係你心目中嗰只香港 諗嗰只， 係。第二，我喺工作上有乜嘢呢？我唔會對你有任何嘅衝突。咁當然後期咧，後期嘅態度好好多，但係都其實好多就 O K 嘅。你唔好諗住可以拍膊頭同佢飲食飯飲。 不過其實你用呢個方法，即係補足，即係我查一下，你用呢個方法係啱嘅，因為台灣人好多咧就係你。反而你拉埋一邊直接講， 直接講係 係唔同咗嘅， 係啊係啊，我覺得 好、 那個、 多嘢反而直接講咧，係、啊、解決咗好多問題。 咁、啊、就我用嗰個方法啦，就處理咗咁樣。其實講真，因為有陣時好極端嘅台灣人睇香港人咧、 嗯， 就係、是、覺得你先頭係覺得哦，你近時英國管治好好嘅英國，即係等於英國 好優秀， 好優秀，應該好優秀。比菲律賓成個亞洲，除咗日本之外，你最優秀唔係。 高端 系啊，系识到你啊啊，个个香港人都好似识英文嘅。 哦， 即系我睇， 好巴闭。 但系我同你讲话，英国殖民地之中英文最差嗰个地方其实就系香港，真系喎。咁带入，即系呢啲系佢有崇拜感啦。但系可能嗰一阵咧，只系认识做朋友啱啱开始嗰啲。咁当然退到有啲嘅风俗习惯咧，就要注意咯。因为佢唔知道你唔系，佢唔知道你唔系啊！你亦都冇做到，就会造成一啲冲突， 冲突或者误解啊嗰样。 咁有啲咧就系一开头就已经对你啊，冇好感噶啦。你 系 沟咗佢条女。 哦，咁啊， 嗰啲系 P K 啊，系嘛？ 哦，嗰啲 炸到我试过行出街，都俾人撞膊头。 啊，咁严重？ 系啊，佢觉得我沟佢条女。 不過在南部咧係比較排外啲嘅喎， 係啊係排外， 係嚴重啲， 同埋係好即係好直接話俾你聽，係 我 唔 中意 拉你嘅。 其實冇話排唔排外嘅，有啲我哋頭先我都講咗半啦嚇、啊，我話其實最主要就講翻話注意自己啲言行，即係例如舉例，我個台灣人向我講最近，因為佢哋近呢兩年香港興露營噶嘛，咁佢向我講話最近去露營。佢點解你哋香港人咁奇怪嘅？半夜三更十一二點，成個營區個個瞓曬覺，你哋喺度燒嘢食， 嘈亂巴閉咁樣。 即係成個營區都係嗰陣食嘢味咯， 同埋烏哇鬼叫。 係咯， 即係大聲講。 咁你有冇諗過啲台灣人點睇？ 點睇係？ 即係類似呢啲，唔係話我喺度咩又批評啲香港人咁，我就係講翻個事實。 唱衰啊！ 同埋，其實呢個嘢係啱嘅。呢樣嘢其實借呢個機會講下啦，好多人又話：，你自己都是香港人嚟噶，講翻香港人啲衰嘢咁啊，就係因為香港人先有資格講香港人啲衰嘢。我有乜資格講日本人衰啊？我有乜資格講美國人衰啊？美國人衰，日本人衰，關我鬼事啊？ 關我差事。 只有香港人衰先影響到我啊嘛。我代表香港人啊，我都係。所以我淨係會講香港人啲衰嘢嘅啫。當然香港人嘅好嘢都會講。 咁其實講香港人嘅衰嘢都係希望就係後面即係可能嚟台灣嘅人都要注意一下，唔好影響咗大家 每笪地方嘅文化習慣唔同啊。 每一個出咗香港嘅人都係一個香港大使嚟嘅， 一個代表。 你係代表咗香港，人哋其他地方見你，你就係一個代表香港噶啦。唔係話你哋都成日鬧香港人，唔係鬧香港人，只有香港人先有資格鬧翻香港人。咁如果我唔係一個香港人，我而家係一個美國人，係咁鬧你香港人，你估你會感覺點啊？你會好 happy 咩？ 仲難睇啊！可能 咁咪係咯，唔好等到人哋鬧啦，自己檢討咗先啦。咁即係我哋唔係話呢度台灣好排外，即係本身佢已經有一種 隔閡啊。即係你本身唔係台灣土生土長， 已經對你一格，你仲做一啲嘢令到佢唔中意咧， 就更加會有更多衝突同誤解。係 啊， 你過嚟生活更加慘添。以后即系将来，其实已经变咗好多噶啦。以前我呢个年代，台湾人对香港人 好欢迎， 真系好好多， 好 friend 添 嘅。而家已经差咗好多。 唔系，可能以前嘅年代咧，因为佢哋接触香港人少啊，所以我记得好新鲜，咦，好想了解多啲。但系而家呢几年咧，已经系接触香港人越嚟越多，成日去香港啦。 因为 成十几年之前咧，男仔唔需要当兵都可以出国，可以出去留学。所以其实佢哋过去嗰十几年唔同廿几年前嗰个时代，十几年前嗰啲已经系可以见到世面，开始见啦。咁廿几年前我哋啲同学全部要当完兵先出去啦， 系啊， 咁唔同。 同埋嗰阵时我哋香港娱乐事业又玩晒啦， 刘德华 睇电影、睇听歌，全部都系啲港星嚟噶， 四大天王啊，周星驰、 周润发啦，仲有大家虽然而家好唔中意嘅，但系都不得不承认嘅嗰个天王巨星啦，成龙啊嘛，嗰阵时成龙几巴闭喺度，即系全部都系嘅。 我啲 friend 问我有冇见过叶子薇，佢 话佢。唔系你白 奶茶嘛，都系咁样嚟噶嘛。 咁佢都系讲港星啊，叶子薇冇问题，都系港星。 特殊嘅 friend。 咁嗰阵时咪就系香港，即系啲人睇咪觉得好似香港好崇拜啊嘛。 啲警察又靓仔啲啊，咁样。 系咯，个个李修贤咁噶嘛，谂住周润发咁噶嘛，啲警察系嘛。 唔系，有啲 friend 一见到我就话：，哇，你个香港古惑仔又嚟啊！ 郑浩南 系 郑浩南， 古惑仔啊， 仲有型啊，古惑仔。 同埋咧，有陣時同啲朋友出去唱 K 咧，嗰陣時次次咧就一定 廣東歌。 喂，嚟首《上海灘》咧， 你咁好嘅，我唱親都叫我楚留香。 咁你似楚留香嘛？ 送殯喎， 咁我可能似《上海灘》嗰個噶嘛，係嘛？我唔知啊。 即係， 但係都會打成一片嘅，就會配合翻嘅，好 happy 嘅。 咁但係時勢亦啦，咁即係坦白講啊，而家香港做咩可以攞得出嚟俾人講嘅嘢啊？仲係攞翻周潤發嚟講啊？ 呢个等我哋揾啲时间再慢慢再 唔系揾啲台湾，要揾啲台湾人嚟做下嘉宾。 下次系咯， 要安排 集倾下啦。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次再倾其他话题啦。拜 拜， 拜拜。